望不尽的高山，唱不完的情歌，昨天的风雪我不再留恋，灯火旁的缠绵，冰雪里的思念，高原的风霜塑造了我的脸，塑造了我的脸。啊啊，曾经许下的诺言，永远珍藏在我心间。望不断的吧，情歌，昨天的风景已经变迁，高山上的祈祷，灵魂的蜕变，迎来你我生命的春天，命的春天。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是一个艳阳天，喜马拉雅的阳光多娇艳，那曾经许下的诺言，永远珍藏在我心间，那曾经许下的诺言。